项羽本纪。项籍者，夏项人也，字羽，初起时年24。其继父项梁，梁父即楚将项燕，为秦将王翦所录者也。项氏世世为楚将，封于项，故姓项氏。项籍少时学书不成，去学剑又不成，项梁怒之，即曰：“书足以记名姓而已，见一人敌不足学，学万人敌。”于是项梁乃教及兵法，即大喜，略知其意，又不肯敬学。项梁常有溧阳待，乃请其御院曹咎书抵溧阳御院司马欣，以故事得矣。项梁杀人，与及必仇于吴中。吴中贤士大夫皆出项梁下，每吴中有大徭役及丧，项梁常为主办。因以兵法布勒宾客及子弟，以示知其能。秦始皇帝游会稽，渡浙江，梁与吉俱观，吉曰：“彼可取而待也。”梁掩其口曰：“吾妄言，足矣。”梁以此其吉。吉长8尺余，力能扛鼎，才气过人，虽吴中子弟皆以惮及矣。秦二世元年7月，陈涉等起大泽中。其9月，会稽守通谓梁曰：“江西皆反，此亦天亡秦之时也。吾闻先即治人，后则为人所治，吾欲发兵，使公及桓楚将。”是时桓楚王在泽中。梁曰：“桓楚王，人莫知其处，独吉知之耳。”梁乃出，借吉持剑居外待。梁复入与首座曰：“请召吉，使受命召桓楚。”首曰：“诺。”梁召吉入，须臾，梁训吉曰：“可行矣。”于是吉遂拔剑斩首头，项梁持首头佩其印绶，门下大惊扰乱，吉所击杀数十百人，一府中皆设伏，莫敢起。梁乃召故所之豪吏，欲以所谓起大事，遂举吴中兵，使人收下县，得精兵8000人。梁部署吴中豪杰为校尉、侯、司马，有一人不得用，自言于梁。梁曰：“前使某丧，使公主某事，不能办，以此不任用公。”众乃皆服。于是梁为会稽守，即为皮将，训下县。广陵人少平于是为陈王训广陵，未能下，闻陈王败走，秦兵又且至，乃渡江剿陈王命，拜梁为楚王上柱国，曰：“江东已定，即引兵西击秦。”项梁乃以8000人渡江而西，闻陈英已下东阳，时使欲与联合拒西。陈英者，故东阳令史，居县中，素信谨，称为长者。东阳少年杀其令，相聚数千人，欲治长，无事用，乃请陈英。英谢不能，遂强立英为长。县中从者得20000人。少年欲立英变为王，义军仓头特起。陈英母谓英曰：“ 自我为汝家父，未尝闻汝先古之有贵者，今报得大名，不祥，不如有所属，事成犹得封侯，事败亦已亡，非世所指名也。应乃不敢为王，谓其君立曰：项氏世世将家，有名于楚，今欲举大事，将非其人不可。我以明族，王秦必矣。于是众从其言，以兵属项梁。项梁杜淮、秦部蒲将军亦以兵属焉，凡六七万人，郡下邳。当世时，秦家以立景驹为楚王，郡彭城东，欲拒项梁。项梁谓君立曰：陈王先守势，战不利，未闻所在。今秦家背陈王而立景驹，逆无道，乃进兵击秦家。秦家军败走，追之至胡陵，陵还战一日，家死，军降，景驹走，死梁地。项梁以并秦家军，郡胡陵，将引军而西。章邯军至利，项梁使别将朱姬时、于凡军与战，于凡军死，朱姬时军败，亡走胡陵。项梁乃引兵入薛，朱姬时。项梁遣使项羽别攻襄城，襄城坚守不下，以拔皆坑之，还报项梁。项梁闻陈王定死，召诸别将会薛祭事。此时沛公亦起沛往焉。居巢人范增年七十，宿居家，好奇迹，往说项梁曰：陈胜败故当，夫秦灭六国，楚罪无罪，自怀王入秦不返，楚人怜之至今。故楚南公曰：楚虽三户，亡秦必楚也。今陈胜守势，不立楚后而自立，其势不长。今军起江东，楚封武之将皆征复军者，以君世世楚将，未能复立楚之后也。于是项梁然其言，乃求楚怀王孙新民间，为人牧羊，立以为楚怀王，从民所望也。陈婴为楚上柱国，封武县，与怀王都虚台，项梁自号为武信君。居数月，引兵攻抗父，与其田荣、司马龙居军救东阿，大破秦军于东阿。田荣即引兵归，逐其王贾。贾王走楚，贾相田角王走赵，角弟田间故其将，居赵不敢归。田荣立田丹子氏为齐王。项梁已破东阿夏军，遂追秦军，朔使使去齐兵，欲与俱西。田荣曰：楚杀田甲，赵杀田角、田间，乃发兵。项梁曰：田甲为与国之王，穷来从我，不忍杀之。赵亦不杀田角、田间，以示于齐，齐遂不肯发兵助楚。项梁使沛公及项羽别攻阳城，屠之，西破秦军濮阳东，秦兵收入濮阳。沛公、项羽乃攻定陶，定陶未下，去西略地至雍丘，大破秦军，斩李由，桓公外黄，外黄未下， 项梁起东阿，西必至定陶，再破秦军。项羽等又斩李由，亦轻秦，有交色。宋义乃见项梁曰：“战胜而将骄卒惰者败，今卒稍惰矣，秦兵日益，臣为君畏之。”项梁弗听，乃使宋义使于齐，道遇其使者高陵君贤，曰：“公将见吾信君乎？”曰：“然。”曰：“臣论吾信君，君必败，公徐行即免死，即行则即祸。”秦果西起兵一章邯，击楚军，大破之定陶，项梁死。沛公项羽去外黄攻陈留，陈留坚守不能下。沛公项羽相与谋曰：“今项梁军破，士卒恐，乃与吕臣军俱引兵而东。吕臣郡彭城东，项羽郡彭城西，沛公郡荡。章邯已破项梁军，则以为楚地兵不足忧，乃渡河击赵，大破之。当此时，赵歇为王，陈馀为将，张耳为相，皆走入巨鹿城。章邯令王离射箭为巨鹿，章邯峻其南，筑甬道而疏之粟。陈馀为将，将卒数万人而峻巨鹿之北，此所谓河北之军也。楚兵已迫于定陶，怀王恐，从虚台之彭城，并项羽吕臣军自将之，以吕臣为司徒，以其父吕青为令尹，以沛公为荡郡长，封为武安侯，将荡郡兵。初，宋义所遇其使者高陵君贤在楚军，见楚王曰：“宋义论吾信君之君必败，居数日，君果败，兵未战而先见败征，此可谓知兵矣。”王召宋义与季氏而大悦之，引至以为上将军，项羽为鲁公，为次将，范增为末将，旧赵诸别将皆属宋义，号为青子冠军。行至安阳，留46日不进。项羽曰：“吾闻秦军为赵王巨鹿，即引兵渡河，楚击其外，赵应其内，破秦军必矣。”宋义曰：“不然，夫伯牛之盟不可以破鸡师，今秦攻赵，战胜则兵疲，我乘其弊，不胜则我引兵鼓行而西，必举秦矣。故不如先斗秦赵，夫披坚执锐，亦不如攻，坐而运策，攻不如意。”因下令军中曰：“猛如虎，狠如羊，贪如狼，强不可食者，皆斩之。”乃遣其子宋襄向齐，申送之至无言。饮酒高会，天寒大雨，士卒动机。项羽曰：“将戮力而攻秦，久留不行，今遂击民贫，士卒食欲骄，君无献粮，乃饮酒高会，不引兵渡河，因赵时与赵并力攻秦，乃曰乘其弊。夫以秦之强攻新造之赵，其势必举赵，赵举而秦强，何必之成？且国兵心破，王坐不安席，扫境内而专属于将军，国家安危在此一举，今不恤士卒而训其私， 非社稷之臣。项羽陈朝上将军宋义及其帐中斩宋义头，出令军中曰：宋义与其谋反楚，楚王因令与诛之。当世时诸将皆设伏，莫敢之无，皆曰：守立楚者将军家也，今将军诛乱。乃相与共立羽为假上将军，使人追宋义子，及之其杀之，使桓楚报命于怀王。怀王因使项羽为上将军，当阳军、蒲将军皆属项羽。项羽以杀卿子冠军，威震楚国，名闻诸侯，乃遣当阳军、蒲将军将卒20000渡河救巨鹿，战少利，陈余复请兵。项羽乃悉引兵渡河，解陈船，破釜赠，烧庐舍，持3日粮，以示士卒必死，无一还心。于是智则为王离与秦军遇，久战绝其甬道，大破之，杀苏角、鲁王离，射箭不降楚，自烧杀。当世时楚兵冠诸侯，诸侯军救巨鹿下者10余骑，莫敢纵兵。及楚击秦，诸将皆从壁上观，楚战士无不依以当时，楚兵呼声动天，诸侯军无不人人坠恐。于是已破秦军，项羽召见诸侯将，入辕门无不西行而前，莫敢仰视。项羽由是始为诸侯上将军，诸侯皆属焉。章邯郡吉原，项羽郡章南，相持未战，秦军数阙，二世使人让章邯，章邯恐，使长史欣请示，至咸阳，留司马门3日，赵高不见，有不信之心。长史欣恐，还走其军，不敢出故道。赵高果使人追之，不及。欣至军，报曰：赵高用事于中，下无可为者，今战能胜，高必极度无功，战不能胜，不免于死，愿将军熟记之。陈馀亦谓章邯书曰：白起为秦将，南征燕郢，北坑马伏，攻城略地，不可生计，而竟赐死。蒙恬为秦将，北逐戎人，开榆中地数千里，竟斩扬州。何者？功多，秦不能进封，因以法诛之。今将军为秦将3岁矣，所亡师已10万数，而诸侯并起资亦多。彼赵高素于日久，今事急，亦恐二世诛之，故欲以法诛将军以色责，使人更待将军以托其祸。夫将军居外久，多内阙，有功一诛，无功一诛，且天之亡秦，无余志皆知之。今将军内不能执剑，外为亡国将，孤特独立而欲长存，岂不哀哉？将军何不还兵与诸侯为纵，约共攻秦，分亡其地，南面称孤，此孰与身服辅志，妻子为禄乎？章邯狐疑，因使侯使成使项羽欲约，约未成，项羽使蒲将军日夜引兵渡3户郡章南与秦战，再破之。 项羽悉引兵击秦军于水上，大破之。章邯使人见项羽，谕曰：“项羽召军吏谋曰，粮少，欲听其曰。”军吏皆曰：“善。”项羽乃与其环水南阴虚上，以盟。章邯见项羽而流涕，谓言赵高。项羽乃立章邯为雍王，置楚军中，使长史欣为上将军，将秦军为前行。到新安，诸侯立足，一时故遥使屯戍过秦中，秦中立足遇之，多无状。即秦军降诸侯，诸侯立足乘胜，多奴虏使之，轻折辱秦立足。秦立足多窃言曰：“张将军等诈吾蜀，降诸侯，今能入关破秦，大善；即不能，诸侯虏吾蜀而东，秦必尽诛吾父母妻子。”诸将微闻其计，以告项羽。项羽乃召情部蒲将军计曰：“秦立足上众，其心不服，至关中不听，势必危，不如击杀之，而独与章邯、长史欣、都尉翼入秦。”于是楚军夜击，坑秦卒20余万人，新安城南。行略定秦地，函谷关有兵守关，不得入。又闻沛公已破咸阳，项羽大怒，使当阳军等击关。项羽遂入，至于细溪。沛公郡霸上，未得与项羽相见。沛公左司马曹无伤使人言于项羽曰：“沛公欲望关中，使子婴为相，珍宝尽有之。”项羽大怒曰：“旦日享士卒，为击破沛公军。”当世时，项羽兵40万在新丰鸿门，沛公兵10万在霸上。范增说项羽曰：“沛公居山东时，贪于财货，好美姬，今入关，财物无所取，妇女无所幸，此其志不在小，吾令人望其气，皆为龙虎，成五彩，此天子气也，汲汲勿失。”楚左尹项伯者，项羽继父也，素善留侯张良。张良适时从沛公，项伯乃夜驰之沛公军，私见张良，具告以事，欲呼张良与俱去，曰：“吾从俱死也。”张良曰：“臣为韩王送沛公，沛公今世有疾，亡去不易，不可不遇。”良乃入，具告沛公。沛公大惊曰：“未知奈何？”张良曰：“谁为大王为此计者？”曰：“邹生说我曰，据观吾纳诸侯，秦地可尽望也，故听之。”良曰：“料大王士卒足以当项王乎？”沛公默然曰：“故不如也，且为之奈何？”张良曰：“请往谓项伯，言沛公不敢背项王也。”沛公曰：“君安与项伯有故？”张良曰：“秦时与臣游，项伯杀人，臣活之，今事有急，故幸来告良。”沛公曰：“孰与君少长？”良曰：“长于臣。”沛公曰：“君为我呼入，吾得兄事之。”张良出，邀项伯，项伯即入见沛公。 沛公奉之酒为寿，约为婚姻，曰：吾入关，秋毫不敢有所进，即利民，封府库而待将军，所以遣将守关者，被他道之出入与非常也。日夜望将军至，岂敢反乎？远伯拒言臣之不敢背德也。相伯许诺，谓沛公曰：旦日不可不早自来谢相王。沛公曰：诺。于是相伯赴夜去，至军中，俱以沛公言报相王。因言曰：沛公不先破关中，公岂敢入乎？今人有大功而击之，不义也，不如因善遇之。相王许诺。沛公旦日从百余骑来见相王，至鸿门，谢曰：臣与将军戮力而攻秦，将军战河北，臣战河南，然不自意能先入关破秦，得复见将军于此。今者有小人之言，令将军与臣有隙。项王曰：此沛公左司马曹无伤言之，不然即何以至此？项王即日因留沛公于隐。项王项伯东向坐，亚父南向坐，亚父者范增也。沛公北向坐，张良西向侍。范增朔目项王，举所佩玉珏以示之者三，项王默然不应。范增起，出召项庄，谓曰：君王为人不忍，若入前为寿，寿必请以剑舞，引击沛公于座，杀之。否者，若属且皆为所虏。庄则入为寿，寿必曰：君王与沛公饮，军中无以为乐，请以剑舞。项王曰：诺。项庄拔剑起舞，项伯亦拔剑起舞，常以身亦避沛公，庄不得击。于是张良至军门，见樊哙。樊哙曰：今日之事何如？良曰：甚急，今者项庄拔剑舞，其意常在沛公也。哙曰：此破矣，臣请入，与之同命。哙即带剑拥盾入军门，交几支卫士御旨不纳，樊哙策其盾以撞，卫士扑地，哙遂入，披为西相吏，称目是相王，头发上指，目自尽裂。相王按剑而计曰：客何为者？张良曰：沛公之参胜樊哙者也。项王曰：壮士，赐之之酒，则与斗之酒。哙拜谢，起立而饮之。项王曰：赐之至坚，则与一生至坚。樊哙负其盾于地，加至肩上，拔剑切而啖之。项王曰：壮士，能复饮乎？樊哙曰：臣死且不避，知酒安足辞？夫秦王有虎狼之心，杀人如不能举，行人如不恐生，天下皆叛之。怀王与诸将约曰：先破秦入咸阳者望之。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阳，毫毛不敢有所进，封闭宫室，还军霸上，以待大王来。故遣将守关者，被他道出入与非常也。劳苦而功高如此，未有封侯之赏，而听细说，欲诛有功之人， 此王秦之婿耳，且为大王不娶也。项王未有以应，曰：“坐。”樊哙从良坐。坐须臾，沛公起如厕，因召樊哙出。沛公已出，项王使都尉陈平召沛公。沛公曰：“今者出，未辞也，未知奈何。”樊哙曰：“大行不顾细谨，大礼不辞小让，如今人方为刀俎，我为鱼肉，何辞为？”于是遂去，乃令张良留谢。良问曰：“大王来何操？”曰：“我持白璧一双，欲献项王，玉斗一双，欲与亚父，会其怒，不敢献，公为我献之。”张良曰：“谨诺。”当世时，项王军在鸿门下，沛公军在霸上，相去40里。沛公则置车骑，脱身独骑，与樊哙、夏侯婴、晋强、纪信等4人持剑盾步走，从骊山下到芷阳践行。沛公谓张良曰：“从此到至吴军，不过20里耳，夺我至军中，公乃入。”沛公已去，见至军中，张良入谢，曰：“沛公不生卑浊，不能辞，仅使陈良奉白璧一双，再拜献大王足下；玉斗一双，再拜奉大将军足下。”项王曰：“沛公安在？”良曰：“闻大王有意都过之，脱身独去，以至君矣。”项王则受璧，置之座上。亚父受玉斗，置之地，拔剑撞而破之，曰：“唉，庶子不足与谋，夺项王天下者，必沛公也。吾属今为之虏矣。”沛公治军，立诛杀曹无伤。居数日，项羽引兵西屠咸阳，杀秦降王子婴，烧秦宫室，火3月不灭，收其货宝妇女而东。人或说项王曰：“关中祖山河西色，地肥饶，可都以霸。”项王见秦宫室皆已烧残破，又心怀思欲东归，曰：“富贵不归故乡，如一锦夜行，谁知之者？”说者曰：“人言楚人慕侯而冠耳。”果然。项王闻之，烹说者。项王使人致命怀王。怀王曰：“如约。”乃尊怀王为义帝。项王欲自望，先望诸将相。谓曰：“天下初发难时，假立诸侯后以伐秦，然身披坚执锐，守势铺路于野3年，灭秦定天下者，皆将相诸君与极之利也。义帝虽无功，故当分其地而望之。”诸将皆曰：“善。”乃分天下，立诸将为侯王。项王范增疑沛公之有天下，夜以讲解，又勿复约，恐诸侯叛之，乃阴谋曰：“巴蜀道险，秦之千人皆居蜀。”乃曰：“巴蜀亦关中地也，故立沛公为汉王，望巴蜀汉中都南郑，而三分关中，望秦降将以惧色汉王。”项王乃立章邯为雍王，望咸阳以西， 都废丘。长史新者，故为溧阳御苑，常有德于项梁。都尉董翳者，本劝章邯降楚，故立司马欣为塞王，望咸阳以东至河，都溧阳。立董翳为狄王，望上郡，都高奴。徙魏王豹为西魏王，望河东，都平阳。峡丘深阳者，张耳必臣也，先下河南，迎楚河上，故立深阳为河南王，都洛阳。韩王成因故都，都阳狄。赵将司马昂定河内，硕有功，故立昂为殷王，望河内，都朝歌。徙赵王歇为代王，赵相张耳素贤，又从入关，故立耳为常山王，望赵地，都襄国。当阳君秦布为楚将，常冠军，故立布为九江王，都六。拨军吴瑞率百越左诸侯，又从入关，故立瑞为衡山王，都诸。义帝柱国共敖将兵击南郡，攻多，因立敖为临江王，都江陵。徙燕王韩广为辽东王，燕将臧荼从楚救赵，因从入关，故立荼为燕王，都蓟。徙齐王田氏为胶东王，齐将田都从共救赵，因从入关，故立都为齐王，都临淄。故秦所灭齐王建孙田安，项羽方渡河救赵，田安下极北数城，引其兵降项羽，故立安为极北王，都伯阳。田荣者，硕父项梁，又不肯将兵从楚击秦，以故不封。成安君陈馀弃将印去，不从入关，然素闻其贤，有功于赵，闻其在南皮，故因还封三县。播阳君梅娟功多，故封十万户侯。项王自立为西楚霸王，望九郡，都彭城。